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志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咁呢四句经文咧就系从长学文个十大愿望中咧第四叫做忏悔业障愿。嗱，咁啊长学文里边讲咧，我哋众生嗰啲罪业啊多到咧讲唔出咁多嘅，你用一个譬喻。如果我哋嗰啲罪孽啊，係有一個實際嘅體質、有體相嘅，好似張台有一張台個樣，我哋食飯個筷子有筷子個樣，咁啊有一個樣，有一件實質嘅話咧，我哋嗰啲罪孽啊，嗰啲孽障多到咧，盡虛空遍法界咁廣大嘅空間啊，都裝唔曬我哋嘅罪孽。咁啊，正念我哋每一个众生嘅罪咧，就好多嘅，所以古德讲我哋业不重，业不生娑婆。我哋嗰啲业障唔重嘅人咧，就唔会生到呢个娑婆世界受生。因为印度话佢哋娑婆，中国话佢哋堪忍啊，凡系有罪业、有业障嘅因，咁啊，将一定咧系有佢呢个果报嘅。善也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我哋一般嘅众生咧，当然就系呢个业、恶业个种子，恶业嘅因咧就来得多，所以感到呢个果报咧，亦都得好大。谂既然一切嘅业障要受果报嘅，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咧，佢冇半点嘅出离之心。都是繼續去做罪孽，不管是天災人禍啊、生老病死啊、種種的痛苦逼迫都好，他都能夠忍受，他不會是什麼，即是我沒有半點求出離之心。即是說我們為什麼會受這個天災人禍呢？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个生老病死呢？三苦八苦种种痛苦的逼迫呢？他不会的，反观这些问题，然后才就求离开这些痛苦，他反而生生世世啊，他所做的罪孽越做的越多，越做的越广，越做的越阔啊，所以一个所受这个果报呢，亦都好大。所以就冇法子咧了脱呢个生死轮回，得到出世嘅解脱。嗱，咁啊，究其原因就系我哋啲业障深重，因此咧就要忏悔啦。佢话我昔所做诸恶业，咁呢就点解佢唔讲呢个善业咧？系讲呢个恶业咧？系善嘅业，虽然都未必了生死。但是起碼又不怕墮落，起碼得返個人生或者生到天上享福，咁起碼都好啲啦。但是加上惡業呢，就係呢唔好嘅罪業。既然個業障唔好，你種下呢個因亦都唔好，咁將來所受呢個果報呢，咁亦都係唔好嘅。所以從因果上嚟講呢，有咁嘅罪孽，就要受咁樣嘅惡報啊！所以呢個因果兩個字咧係好重要，從佛法嚟講咧係非常非常嘅重要啊！咁就要從呢個世間嚟講咧，即係好似阿老闆點解到月尾啊，或者年頭一毫要出糧俾啲夥計咧， 定因为一个方面的因为啦，就是我同你做咗一个月嗰个，等于你呢盘生意咧，我哋呢啲工人、呢啲伙计同事啊，帮你做咗好多，你赚咗好多钱啦、啊。咁啊，你赚钱啊，当然就好啦。咁我都要养家，我都要食饭噶嘛，所以咧你出粮俾我，你咪果啦。咁如果你唔做呢一份工咧，就冇呢个因。咁啊，個老細啊就唔會出糧俾你噶，你因為冇咁個因啊，就冇咁嘅果啦。所以呢個因果兩個字咧，通於世間出世間一切法。所以話我哋舉手投足，乃至到每一個念頭，都有佢呢個因，都有佢呢個果嘅。呢、這個因果咧，係真係不可思議。家话我识我咧，就系呢个修行普贤十大愿望俾人啊！佢话我识就系创前，即系往昔，即系旧时，唔知几多生几多世，一直以来所做嘅一切嘅我妄念咧，诸业嘅多也系从前直至到今日啊，都唔知几多几多呢个妄念之因，我皆有用。持着贪嗔痴呢一句嘅解释，咁啊点解我哋会做呢个恶念咧？就加咗冚唪唥，冚唪唥做恶念嘅理由啊，就系无始以来呢个贪嗔痴烦恼咧所做嘅。嗱，无始咧，即系搵唔到佢呢个头绪，呢个搵唔到佢呢个源头。就好似我哋中国有长江有黄河，我哋啦读书都读过，黄河之水就天上来，都有一句咁样嘅文字记载。咁那个天上从边度天上咧，佢就冇再解释啦。嗱，呢个天就好高噶嘛，咁我哋黄河之水天上来啊，你点样揾佢呢个源头咧？就找不到他这个源头，不过不是算了，是黄河之上天上来。就比如我们众生所做的那些罪业啊，真的无始时来是找不到他这个源头，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罪业呢？真的找不到他这个源头，那么也都证明他所做是很多了。那么为什么会做恶业呢？就是贪嗔痴，贪通常来讲呢，就离不开这个财色名食睡。贪财就是贪钱，其实呢做一个人可以说呢，就没什么结果呢贪钱的。不过这个贪字呢，有这个合理与讲得不合理，即是我应该得的，我付出咁多嘅努力，或者本钱，咁我做咗一个时期，我应该咧得翻咁多嘅回报，咁呢个都仲有啲理由。当然系多多益善咧，边个唔想生意越做越大，越赚越多咧，系人都想嘅，系嘛？咁嗱，佢合情合理，佢投资咗咁多钱，咁希望有咁多回报。都合情合理，所以這個貪呢都還不算太過厲害。有些人這個貪心呢，總之什麼都想，什麼都想，那這個就貪無止境，就變了啦，入不了啦。那麼貪財入不了，就是貪味，總之凡是有名的地方呢，他都去了的。那麼貪這個味，這個味呢也都是一樣，如果你来得自然，即是这个人有这样的修养，有这样的道德，有这样的学识，在一方呢人人都尊重他，都恭敬他，那这些这样的名呢所得到又很自然，他不舍贪求，他因为他有道有德有修养有学识，有一方他这一方的人呢都尊重他，那这个名都无所谓， 但是你完全呢又冇修养，又冇道德啦，咁你又冇呢个学识，冇一种特殊嘅技能，但系偏偏呢就好呢个命，咁就变咗任我就变咗贪命啦。咁第三呢就系色，色呢就系男女个关系啦。咁呢男女关系呢，无论啦世俗出家人，佛教嗰边系绝对唔会提倡。就算系在家人咧，喺嗰个在家嘅社会咧，呢、這个识字咧都有合情合理，系唔可以啦，系乱嚟噶。如果乱嚟咧，都系属于咧犯法嘅。嗱，识咧，第四系识啦。嗱，咁啊识咧，咁啊亦都一种罪过喎。其实我哋识咧。你要食，当然讲食肉啦。你要食肉，就一定要杀生。如果你唔杀嗰啲畜生啊，你亦边有得食呢？但嗰啲畜生系佢弱者，佢斗我哋嗰个人，天上飞嘅，我哋有能力咧捉佢落嚟。咁啊，深海几万尺咁深嘅，我哋有办法咧捉佢上嚟。咁啊，地上走就更加唔使讲啦。我哋想要杀害佢咧，捉佢咧，就易如反掌。嗱，咁啊，佛教所以主张呢个慈悲，就系话咧，唔单我哋对呢个人类要慈悲，唔好咧杀害，亦都包括一切嘅畜生啊，凡系有生命嘅，等有佢肚饿，识得佢揾食。几多识得个揾水饮，如果咧时间长，咁啊佢疲倦啊，识得个乜地方休息嘅，不管系人个大动物，乃至个虎狼啊、狮子啊嗰啲大嘅动物，佢系咁样，就系细细嘅一只米仔咧，都系一样嘅，佢都系同样识得肚饿揾食，几多揾水。咁啊，感到攰咧，识得搵地方匿埋休息嘅，都系佢哋动物。嗱，咁如果我哋啦，将佢杀害咧，入去个弱者，佢斗唔过我哋几人，佢系无可奈何咧，就要挨一刀，俾我哋有赚嘅有晒，有乜嘅有住嘅有笨，就变咗咧，佢系无可奈何。嗱，但无可奈何都唔系话就咁就算数噶喎。我哋咧係一定咧有果報嘅，係一般果報咧，我就講過好多噶啦，唔需要再講。但有陣時話，我哋因果咧有啲係有心嘅，有啲咧就係無心嘅。係有心咧，你要刻意去殺害眾生、食眾生嘅肉，就當然將有呢個果報咧。嗱，咁就算即使係無心，好似我哋行路。如果我哋真系每行一步都耷低个头啊，佢望清楚，系有冇矮仔个字一行咧？呢个冇可能嘅。我哋由朝头早起身到到夜晚上床休息啊，呢十几个钟头咧，我哋行咗好多步路，亦都难免咧会踩死嗰啲咧系幼小嘅昆虫。呢啲真系我哋冇心杀佢嘅喎，嗱，但系我冇心咧。都有冇心个报噶，唔系话我都冇心杀佢噶，咁应该冇事啦，唔系嘛？嗱，我今日讲一个咧，系冇心杀害，亦都有呢个冇心个报应啊！嗰种故事俾大家咧提醒下，应该就唔好杀生啦。我哋佛教啊，咁啊有一个皇帝，系我哋中国人梁武帝，梁朝个武帝，佢系中国人。梁朝咧，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咁佢都好信佛嘅。佢个师傅咧就系当时啊，宝智公和尚。咁呢位宝智公和尚咧，咁啊亦都好，当时嚟讲，亦都系咧好有道德。因为咧，当时诸方所仰慕，诸方嘅学人啊。所親近的一位咧，係出類拔萃、有道有德嘅大法師。咁呢個梁武帝咧，既然個師傅係出家人，咁當然同啲出家人咧 即係有來往嘅。等梁武帝雖然做皇帝啫嘛，都係好多公事嘅時候，國家嘅大事佢要辦啦。咁亦都要休息下噶嘛，咁佢休息咧就最中意做捉棋，即係我哋隔所啲咩誒居馬炮仗捉嗰啲棋啊，但係應該係人都識嘅又係啊，咁啊精唔精係咪好咧就唔講啊，但係三半個人都玩過都捉過棋嘅。嗱咁啊皇帝咧就算有啲係殺心之權嘅，如果皇帝話要殺，可以講就冇人敢反對話唔殺，冇人敢。亦唔止嘅，嗱咁我哋捉棋咧就食對方個子啊，嗱咁如果斯文啲就咪食，嗱我呢只車咧係食你只炮啊，啊或者將軍手只車啊，咁就比較呢個語言上啊人情上都禮貌啲，我食你只子，但係有啲咧亦都係好平常，我殺你呢只棋。咪殺你呢只子，或者我殺你呢只車、呢只炮、呢只馬，咁呢句口頭禪咧，亦都一般捉棋嘅人咧，係常常有呢啲咁樣嘅口頭禪講呢啲説話嘅。嗱，包括我在內都可以咁樣講嘅，係嘛？咁所以黃埔嘅有人咧，就同一個出家人捉棋，咁佢咧比較咧講啲話粗啲啦，就話我食你只棋啊咁啊。他就說我殺你的棋，由於他是皇帝，他說我殺，但這隻棋這句話就比較小聲一點，這個殺呢這個字呢就說得大聲一點，我殺你的棋，下面那幾句那字就說得小聲一點，那麼旁邊的人呢就聽不到，只是聽到我殺。咁啊话皇帝家同呢个和尚啊捉紧棋喎，咁话要杀啦，咁梗系杀呢个和尚啦。咁啊，所以旁边嗰啲人咧就唔问呢个理由，就捉呢个和尚个杀头杀咗啦。咁啊，梁武帝咁啊，当然捉棋又耷得个头噶嘛，一方面系谂点样行棋，二方面咧就点样捉、点样行、点样前进、点样打横啊。咁佢喐咗起啦，咁點解淨係自己喐，對方都冇反應嘅咧？咁我高頭望下，咁、那個和尚就見咗咯喎，佢哋問你點解？我話我呢個同參和尚喺咗邊度啊？旁邊人話：佢話你話殺啊嘛，你話殺嘅話，你我哋親自聽到，咁多人聽到嘅喎，咁你話殺啦，我哋咪拉佢殺我殺咗佢咯。啊！梁武帝話死啦！我唔係話殺佢啊，我話殺佢呢只棋啊！我家捉緊棋啊，同佢啊，我就講殺佢呢只棋啊！咁但係咧，梁武帝就冇心咧嚟殺呢個出家人，佢個對象捉棋嘅對象。不過咧，我哋口頭上斯文啲，我食你呢只棋。如果普通啲嘅咧，亦都係習慣，大家啲講過捉棋都會講嗰啲句話啊！我殺你呢只棋。是捉棋的人呢，這句話應該都講過的。那為什麼如果有人這樣問呢？為什麼這一位他對著跟他捉棋的出家和尚會這麼無辜啊？那被他一腳說他殺了棋子而已，不是殺他啊，人家的誤會，他的手說捉殺了他就殺死了，那這就有這個因果了。就是說從梁武帝推翻從前幾個生幾個世以前，咁啊梁武帝咧係個畜生，咁啊呢個出家和尚啊係一個耕田嘅人，即係種田種地，即係鋤地嘅人。咁啊梁武帝做咩畜生啊？做一條和田，即係物質啲幽人啊，亦都係大家都知噶啦。咁啊長長一條，但係啲如果啲大條長嘅咧，應該有筷子咁粗。亦都有六七寸長嘅，亦都唔係奇。個樣咧就一條蛇仔長長，啊，佢粗好似筷子咁粗，個色咧紅紅色嘅。嗱，咁嗰啲幽人嗰啲和犬咧，佢個生存嘅地方就喺呢個泥嘅裏面。嗱，從呢個好處嚟講咧，如果唔係落雨啊，佢就好少走出嚟嘅，又永遠喺泥裏邊生存。咁個泥雖然咁實啫喎，佢有人到時咁啊降啊降啊降啊，所以從好處嚟講咧， 嗰啲有一種咧爬鬆嗰啲泥嘅作用嘅。咁啊，呢一位耕田嘅人咧，咁佢啲一批菜嘅已經種大咗啦，咁啊割咗佢買啦，咁啊再種另外一批咧，咁啊依常理啊，你用個鋤頭又挖鬆嗰啲泥，咁啊執咗嗰啲草頭。先至再整翻一行四四正正，咁啊再种第二批菜啊嘛。谂佢挖泥嗰阵时咧，个泥里边咁啊有冇动物咧？我哋冇呢个天眼通，就当然睇唔到噶啦。佢哋照样咪一锄一锄，乜锄松嗰啲泥？点解先有一锄一锄落去咧？挖嗰啲泥上嚟咧，就有一条和弦。响正嘅腰中间咧，锄住一锄头，当然咧就一条和弦啊！响中间拦腰一锄嘅时候，头尾两段，咁啊肯定就会死咗噶啦。嗱，咁呢个耕田人咧，佢系冇心生呢条和弦嘅喎。不过咧，佢系挖地，佢就唔知呢个地里边咧有条和弦。咁呢个树一锄落去咧，就响中间拦腰一锄。一條和弦咧，就成為兩橛，頭尾兩橛，咁啊肯定就死啦。嗱，咁佢係無心殺佢，佢唔係同劏雞劏豬咁咧，係有心捉只雞捉只豬嘅劏嚟賣我哋食噶喎。佢係無心斬斷佢嘅啫喎。啊，咁啊若干年若干世之後咧，到到梁武帝呢一世啦，咁啊佢兩個咧都投胎，咁呢條和弦咧。虽然佢堕落做一条和弦做畜生，但佢都有佢个善根。佢呢个和弦个罪业满咗啦，佢得翻一个人，佢有好大个福，佢就做咗皇帝，做咗梁武帝。嗱，咁呢个种田呢个人啊，用锄头锄地锄死呢条和弦王嘅人咧，佢虽然冇咩大事。佢亦都冇咩大惡，佢就好多世以來咧，都係做翻咗個普通嘅人。咁啊，到到同梁武帝同時，佢又做翻一個人，佢亦有個福，佢哋有能力出家。凡係有機會出家嘅人咧，係應該都有好大個福。如果畜生咧冇咁個福啊，就真係咧好難以出家嘅。所以顺治皇帝都讲啊，佢话百年就三万六千人，就不及身家半日闲啊！穿呢件袈裟咧好难啊！啊，枕本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都事咁烦啊！想着呢件袈裟咧系好难啊，唔容易事啊！的而且确系畜生。你有咁样个福，有咁样个善根咧，先至可以出家过呢个清净嘅生活。咁所以呢个耕田人咧，佢自从啊佢开始一心心地做人，但系到梁武帝呢一世咧，佢就可以出家。咁由于啦，佢嗰个师傅啊，就个宝智光和尚啦。咁保住嗰和尚就做咗梁武帝嘅师傅，即系国师咯，所以佢亦因咁嘅关系咧，常常同梁武帝咧咁啊有讲有笑，啊亦都啦够唔够捉下棋，就系、是、因为咁样啊，佢从前曾经冇心，咁啊一锄就锄死呢一条和弦，变成两条咁死啦，所以今生咧亦都受呢个果报啊。咁梁武帝就冇理由殺佢個頭嘅，不過咧就坐呢個語言中嘅捉棋，我殺你啲只棋，就唔係話講食你啲只棋，在呢個語言上講出呢個殺字，咁佢左右嗰啲人咧，以為皇帝就要殺呢個出家人，係咁咧無心嘅將佢殺咗。我哋從呢啲咁嘅故事，我常常故事咧。就唔係好聽就算數，每一個故事都有佢一定警世嗰種嘅意思，就係鼓勵我哋嘅人咧，生上呢個世上，你唔好刻意嘅殺生，就算係冇心整死一個畜生啊， 都有無心的果報，所以我就算有自己有蚊仔，那些蚊仔啄你當然很痛，但是很癢，但是我們都嘗試過，我們只有呢將它趕走，就不要說啊你咬我，一拍將我拍死，這些都是一種罪過，都是一種結冤結仇，將來都有果報啊。所以我們出家人朝頭早有一種規矩，由起身，即是你起身未曾落床之前，即使你隻腳已經蹬低床在床邊準備得著對鞋就起身了，那你未起身之前呢，他就說一手計，他說從朝晨旦直至暮，他一切眾生都盡迴避，我仰於足下，喪其翼，都願意即時心靜土，即係話等我起身啦，要落地啦，起身行到去洗面啦，呢個肯定噶啦。就算第兩件就叫做起碼洗面嘅刷牙啦，咁啊開始行路咯喎。咁當然咧，路上咁多嗰啲微細嘅昆蟲，我唔可以行一步就望清楚啲行第二步，嗰啲冇可能嘅。咁但係呢難免都會踩死嗰種啲蟻仔呀，是其他嘅小動物呀，呢個就好難免一定有，所以佢就發現有個從朝神旦直至暮家出頭早，神旦即係神就個早晨啦，旦就個開始呢，漸漸太陽升起啦，咁神旦即個早上太陽升起啦，一直直到暮暮就即個下晝啦，即是六七點又漸漸夜就睡覺了，我說一切眾生都盡迴避，我願意一切的眾生，當然說得小動物的畜生呢，都希望你們是迴避，即是走在一邊，不要在這個大馬路行人的地方呢出入出門，如果有這樣可能，他仰於足下喪氣翼，如果你避不到響我這個腳下踩死你，喪失你的身形，那怎麼辦呢？他們願意即時生靜好，我們出家人那天念佛不是為自己的，念佛重經拜佛，我們做完之後呢就一定要回向，那咁我回向呢唔一定係為自己啦，我哋要回向呢一切眾生，所謂回自向他呢，回自己所有一切嘅善根功德向他人，即係向一切眾生，願一切眾生呢係無災就無難，願一切眾生呢從始到終不受這個天災人禍，或者被人家傷害而死。那我們因為讀過這四句話，曾經作過這四句話的願，那才起身呢去刷牙去洗面，就開始一天的工作，你行幾多步都好了，那天天都是如此的回向，主要就是呢不要同這個眾生的結緣，那這些業障呢，我們說大家不是信佛的人，或者未曾聽過經研究過佛法的人呢，當然他就不知道他就不明白，講他都未必懂，但是真正一個佛法徒，我們就講慈悲，慈悲不僅是對人，我們對人固然要慈悲，盡量的給他的快樂，解除他的痛苦，但我們對一切的畜生大動物小動物我們都要保護他，我們不要傷害一切眾生，凡是傷害眾生就一定有冤是有仇有恨，很簡單，你願意被人慣到不踢兩腳肯定是不喜歡的，但如果有一個人他人惡過你的總之你打他不過他就犯惡慣你了，不停兩腳，即使你鬥他不過打他不贏，不代表你心可服服，不過你打他不過不敢還手而已，但是心都是不鋸的，你的心不鋸不服，為什麼我被你慣了不停兩腳，你的心是有恨， 有恨喺度咧，总系将来咧系一定要受报啊！所以呢个贪呢个食字咧好重要，所以佛教咧主张咧系戒杀放生，主张咧食素，唔好杀嗰啲众生，唔好结呢个冤，唔好结呢个仇，就系、是、呢个理由啦。所以我上次讲呢个怨云禅师四句偈，我哋只系讲后嗰两句，就冇讲前嗰两句。咁我加咗读下俾你听，佢话：又一讲到嘴边又唔记得啦，就唔记得咁啊，算啦，有机会再讲啦。我讲到嘴边啊，又唔记得，突然间唔记得啦。哦，佢千百年来碗里羹。佢冤心如海，但恨难平。佢欲知世上刀兵劫啊，都但听兔门夜半声。嗱，呢两句喺后边咧，我哋汤珠咁啊，当然旧事啦。咁我都系香港人啦，我就喺呢、這个好近嘅就系呢次我喺揸车度出世嘅六国藩镇背后。咁當然舊市咧就老一住浸兩醫院嘅，就係嗰啲浸媽咁啊，咁啊執我出嚟嘅係嘛，係咁啊出世嘅，就係響正六個飯店背後，六個飯店就向海，我哋就向山。咁我記得咧，響呢個揸嗰個口啊，即係飛鳥林島啫，有間叫做坤益煤炭倉，係好大嘅煤炭倉嚟噶。當然家下冇咗啦，相信嗰啲古老嘅香幾廿歲同我咁老嘅香港人咧，咁啊應該都知道嘅。嗱，咁就變咗啦嚇。如果我哋啊明白道理，咁後邊嗰兩句啊，如果我哋殺生，我哋結咗好多冤。咁就果报失有噶啦！我哋屠门夜半声啦，听到嗰啲汤珠，因为日本人打香港咧，香港好艰难。咁我亦都咧跟埋老母啊翻乡下，咁都住过成三年先再翻嚟香港。咁喺乡下啦，朝头早啦，你唔使教闹钟啊，大概啦五点钟到嗰啲汤珠嘅咧。真係一刀喺喉嚨篤入去啊！嗰只豬叫嗰時候幾分鐘都唔停止啦，叫到成條街啊！受到韓國啲咁嘅音聲咧，聽到個豬叫啊！嗱，所以我哋咧一般在家人咧，好多人買豬心嚟煲湯啊，大家都知啊。如果呢個豬心咧冇呢個刀口，係密籠嘅，成個豬心完整嘅咧。呢只豬死得好慘噶，就係呢個湯豬嘅人咧，佢個功夫唔夠，一刀喺喉嚨撐入去，撐唔正個心啊！你話幾痛啊？真係要好耐好耐，佢都唔斷你咁叫啊！嗱，咁如果呢個湯豬嘅人夠，其實一刀篤正個心咧，個心啊裂開咗嘅，咁呢只豬仲死得好啲，死得快啲啊！篤正個心啊嘛，所以呢啲問題咧，我哋頭嗰兩個千百年來碗裏羹啊，碗裏邊嗰啲羹湯，即係我哋千百年來，我哋成日煲湯，煲豬肉啊，煲任何一種肉嘅湯咧，碗裏羹羹的嘅湯咧，佢話冤心如海，就係恨難平啊！我哋啲生人飲咗幾多煲呢啲咁樣嘅啊豬湯牛湯，佢話咧。你同嗰啲畜生啊，同嗰啲豬啊、牛啊、雞啊，結咗好多呢個冤呢個恨啊，好難以平息，即係佢哋要報仇啦。所以我哋欲知世上刀兵劫啊，都但聽兔門夜半聲啊。即係呢個世界上久唔久打仗，久唔久有呢個天災人禍啊，死親都講起咗十萬人。就是这一班呢被杀的畜生啊，那些孤魂真的不懂啊，那到他们作反啊，等他们作反啊，那就天灾人祸了，或者火山爆发啊，或者打仗啊，那么很多人都无辜那么死了，这些通通都是呢这种杀生性欲的冤同埋呢個恨啊！咁呢四句咧就係怨雲禅師講嘅。話千百年來碗裏羹，個冤心如海，就恨難平。 欲知世上刀兵之物，都但听兔唤夜半声啊！咁所以古仔又讲，佢话我欲众生欲系明殊睇不殊，佢如同你一体性物，只是嘅别形虚，个苦恼地由他受，肥甘地任我需，个莫教地言老潘啊自处。就应如何，意思即系我用我个用，同埋众生畜生嗰啲用咧，呢、這个名系唔同，我就系个人，咪人去用咯。嗱，呢只系猪，咪猪肉；呢只系牛，系牛肉；呢只鸡，系鸡肉。啊，呢个名就唔同，人同畜生鸡啊牛啊我啊，咁呢个名就唔同。但系嗰啲用咧，怕痛知道痛嘅咧。是一样关命殊，这个名殊即是不同，这个名是不同，但这个体呢是相同，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大智度里面我是矮仔被人先成佛，此事都未可预料。你不要看这只矮仔这么小，可能他的善根功德呢早日演变修行，俾我哋早成佛，都说唔定有啲咁嘅情况。所以我哋对最细嘅矮仔都好咧，都唔好伤害啊！个命殊就睇不殊，就系圆同地一体性，原来同一个佛性，同一个本体，不过只是就别形。佢有啲讲造业啦，我哋做人，起码依句佛经讲，我哋讲过啊。宿生我哋前五界受生归依，就是人道之恩。我哋今生做翻一个人，唔怕堕落，就证明我哋前生咧曾经归依个三宝，受持我五界，所以以此呢个三归五界之恩啊，就今生得翻个人。所以我哋咧就要保重，要珍惜啊！要信佛啊，要皈依，要持五戒啊，唔好错失呢个人生啊！所以明时睇不成，圆同一体性，只系呢个做呢个罪业唔同，呢、这个身形嚟有区别。我哋有呢个人嘅因，就得翻个人；嗰啲畜生咧，佢因冇咗呢个人嘅因，罪业本身就当做畜生。但我哋间咧苦恼地由他受，肥甘地由我需啊！我哋劏佢、杀佢、食佢，呢种痛苦啊，咪由佢受咯。嗱，仲有一种啊，点解有啲人就跛手跛脚，有啲人断手断脚啊，亦都系畜生生啊！嗱，我哋劏鸡、劏鸭、劏猪、劏牛，佢哋梗系反抗啊！当佢反抗唔到，系一件事。咁啊，当我反抗嗰阵时咧，亦都系人之常情。依你有咁嘅事发生，我个负责拖嘅人咧，哈，你咁抵死，我要拖你，你仲反抗，硬手硬脚，咁啊，好似鸡咁就佢将佢扭断佢，你未曾拖就扭断佢只脚，所以呢啲咁嘅罪恶之因咧，咁啊，来生好得生好得世咧，你就会断手断脚啦。咁啊，而家呢啲咁啊果报咧，由呢个因嚟收成业都好平常。你劏条鱼啦吓，咁啊，佢都已经得你揿住佢，但佢梗系惊死，佢梗系嗰条尾咧快，起得快就飞得快，咁啊争翻度跳啊嗰个。咁呢个劏啦，吓你咁抵死，我劏你仲跳，咁啊一个都拍佢一拍，咁啊拍晕咗佢咧，咁先至嚟劏。咁呢一下就拍佢一拍，佢翻啲个头咧，所以你好多心一成嘅头痛。如果你刮佢啲鱼鳞啊，刮得紧要咧，就成日都有皮肤病。呢啲咧，如是因，如是果啊！我咁样详细讲俾你哋听，希望你哋唔好做呢啲罪业。呢、这个因果梁武帝呢个故事系一个警惕，就算我哋无心都有无心个报应，所有苦恼一切嘅痛苦，脑寒你由他去受，但肥甘你任我需啊！你煲汤啊，有炆地，有炒地，有炖地，有炸，几好食啊！ 是我需要的、啊、最后这两个人是莫教阎老判自传的英雄阎老，即是阎老王、啊、你这个人杀业重，将来各地有阎老王呢，就根据你一生的杀业轻重而判你堕落的前生，所以莫教阎老判，即是对我们呢不要杀生，尽量不要食肉，不要将来给你的阎罗王呢是判你的罪轻重。我说自传你，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人家你杀了自己，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反应？所以说自传传应思量，树身边一个尺寸的寸，你自己想一想，自己想一想，如果人家这样对自己伤害自己，你们应该如何是作什么感想呢？都是警惕我们、啊、所以这个贪食呢真的要戒、啊、真的要从今以后呢不要再有、啊、我有个信徒，我初识他呢，那他是在家中在家人未出家的，他那时有善根，我初识他的时候呢将近年三万，咁我哋饮下午茶倾偈，个师傅话我唔得啦，我要马上家先买肉，买咩？佢话我买五条鲤鱼，我做乜事啊？佢话年三万咧，买条鲤鱼过年，年年有鱼啊嘛。嗱，咁年初二就开年噃，咁啊开年啦，咁咪拖条鱼啦，咁啊年年有鱼嘛。我话你唔好做啊，我点解？我话你就年年有余，嗰条鱼就多灾啦。我话你摆咗佢养咗佢几日，新鲜会摆俾佢游水，你到年初二你就劏咗佢啊！呢、这个因果咧好重啊！我话你唔好劏啊！我哋最好咧，如果你惊油屋点样推销佢咧，又唔劏啊，拎佢边度咧，佢又唔识得放心啦。所以不错的就不要做这件事了，咁亦都唔买，亦都唔劏。咁后来咧，佢听我就食得长数，食到今日添啊！咁都算系几好，都算系唔错啊！所以呢啲问题咧，我希望大家听过啦吓。就算你真系要食，或者你工作上需要，或者有应酬，你做生意应酬多，唔食唔得，唔应酬唔得，你哋食嗰啲现成。买嗰啲汤好嘅，你哋千万就唔好咧指定唔飞嘅，我唔食；唔摆你游水嘅，我唔食；唔跳嘅，我唔食。因为唔够新鲜，即系一定要新鲜汤我先至食。咁呢个鱼，呢、这个恨，呢、这个受，就系、是、你自己受啦。所以第四系贪食，嗱第五就贪睡，睡即系瞓觉啊。凡一个人无论边一个瞓得多，咁都系啊，又系啊。嗱，咁我戒和尚啦吓，佢有几句话，虚云老和尚啊，佢一成日鼓励我哋啲新界。当然戒和尚要讲开事，教啲新界弟子噶嘛。佢话你哋唔好成日瞓觉，要多啲时间喺度讲。咁佢就讲四句偈。他说民中又和不起，我或者是成亲了，他说现世选福为舍友就堕蛇身了，那些蛇在我洞好像冬眠，他真的在我洞里面几个月捉都不行，因为太冻他身上没毛，所以我们就经常打钟的嘛，你听见钟响你都不起身了，嗰啲护法善神就好嬲噶，唔会扶持你噶。咁啊，点样啊？佢哋现世，你就选福德、选智慧，死后嘅堕蛇身，就系、是、鼓励我哋咧，唔好瞓觉，唔好瞓咁多。你该瞓一定要瞓，可以唔瞓，但系啦吓，其他时间咧，你哋自己做你应该做嘅事。嗱，呢个财色名食睡咧。就是五个问题，就属于这个贪。那么古德讲呢，他说财色名食睡，即是地狱五之根，即是这个地狱 点样解释永远唔知几多千千万万劫嘅时间，都仲系唔会冧嘅咧？就系、是、有呢五条柱，财色名食睡，每一样是一条柱啊！呢五条柱咧，就将呢个地壤咧撑得稳稳当当，永世都唔冧嘅。即系有好多人因为呢五个问题而堕落。所以有呢个贪字咧，就唔应该咧有呢五个问题啦。嗱，嗔咧就系发脾气，凡系无缘无故发脾气咧，系一件咧最唔好嘅事。凡系发脾气咧，呢、这个人咧就梗系第生第生生世世以后啊，你就梗系丑样。你点样打扮，你都系唔得靓嘅。你天生系丑样，唔得丑人个睇见你都唔中意你啦。就好似你从前发脾气，人睇见惊咗你咁嘅样子。嗱，咁啊，唯一唔好发脾气咧，你就收呢个忍容。但其实呢个忍容咧系好难收，但问题咧你肯唔肯做？嗱，我就讲一个真系现实嘅故事，唔系好系几廿年前嘅啫。嗱，咁啊，大家都知道香港又好，台湾、澳门都好，去呢个英美留学读书有好多人，家下有，从前有，将来都有，个个月都有。嗱，咁我哋香港人咧，大家都知咧，要用七个几银先至到换一蚊美金。加加拿大紙都好高，亦都係超過7蚊，啊，澳幣亦都咧成6蚊嘅。咁即係喺香港去咗留學咧，要用幾蚊先至換1蚊，市民上亦都唔係家家有咁多錢啊，係供我啲仔女啦去讀書啦。咁啊，好多咧都係半工作啦，即係上堂就梗係要去啦，等到落咗堂咧，如果有時間就做 part time。做翻兩個鐘頭嘅錢啊，都可以幫助食餐就啊！呢啲今日都唔係新聞，好多家庭都曾經試過啊。咁啊，當年美國咧，加做嗰張勞工卡啊嘛，啊咁啊，即係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嗰張卡咧，個人唔同啊。咁啊，嗰啲大學咧，好多咧就有呢啲卡嘅。呢個校長認為邊個學生艱苦？佢就俾呢張勞工卡佢，佢就可以做翻生賺翻幾萬錢嘅利用錢。嗱，咁有個香港學生有名有姓，我唔記得啦，咧幾廿年前嘅事，大概呢個時間咧，大概係60、50多年咁啊，啫都唔係好耐嘅啫。香港有個學生去美國留學，就喺加州喺 California 喺加州大學讀書。當然家庭環境係普通啦，係嘛？咁咪有咗飛機費啊，咁學費都未必夠嘅，咁佢就做 part time。嗱，咁有咩又好做嘅？中國人咁話，我一係就做洗衫，一係就做餐館，呢啲嘢都大家都知㗎啦。中國人喺外面揾食，咁呢個羅生咧，佢就喺一間餐館裏邊咧打工，即係做器材，即係做 boy 啦，係嘛？咁其中咧就有一個老翻婆，一個美國嘅女人，咁佢咧就好落後嘅啫。咁啊，來到個餐廳咧，佢乜嘢都唔食嘅，就係一杯咖啡，永遠都係一杯咖啡。仲有喎，佢呢杯咖啡當然加啲糖咧都好正常，飲咖啡加糖係嘛？但佢咧又要加胡椒粉。又要加辣椒，又要加豉油，哇！咁呢班香港嘅留学生咧，就做 part time 嘅人咧，好多咧都免得麻烦，睇见佢嚟咧都唔做佢嘅企台噶啦，都避佢嘅。点解咧？佢个 tips 咧就一个先，即系 one penny 一个先嘅啫。咁啊，其中呢个香港呢位留学生咧。佢諗下我唔去又揾食啫，咁你要咩啊？我咪俾你啦。既然知道佢日都嚟， 佢就成個五味餡啊，成天又有胡椒粉啊，又有辣椒，又有豉油，成個五味餡啊，佢一坐低，輪到喺個邊張台，佢哋點咖啡嚟，咁就咧成個五味餡玩埋俾佢都唔使坐，佢就遞住啦。咁佢俾一個仙咧，就當然歸佢，一個仙應該就冇乜用噶啦。就係幾廿年前一個仙應該冇乜用啊，應該做啊。最多我哋找足找你，我就應該買個郵票，一個仙水嘅郵票買，應該加都冇添噶啦。咁既然冇乜用啦，佢就翻去放工，翻去宿舍咧，就揾個嗰啲掹啦，即係劈落個掹度咁啊裝住佢。而經過好多年。咁呢個老番婆啊，嗰日嚟，佢話：你得唔得閒啊？同佢講，佢話咩事啊？佢話：我想幫你啦嚇，去飲晚茶。咁佢話：我而家上緊班噃，唔可以回。佢話冇問題。佢話係呢個咁嘅班上唔上冇問題啦。佢話總之你跟住我走咧，你就唔怕有問題噶啦。佢話你信我啦咁啊。咁嗰個老番婆咧就。自己揸間咧，係最貴嘅勞斯萊斯，最好嘅勞斯萊斯私家車。咁啊，去到門口車呢個羅生，就咁呢個三藩市啊，好似呢個刀板街啊，即係藏頭餐嘅湯啦，同埋呢個卡利夫安娜士尊啊，薩格邊度士尊啊，咁即係成個三藩市咧，佢有車可一站啊，同埋呢個大樓咧係我收租嘅。嗱，咁呢間公司咧係我開嘅，呢間工廠咧咁咪街潮，咁啊之後咧成車輛嗰啲五星級嘅餐館飲下午茶，佢就問佢啦，佢話我每一次啊臨走俾你一個先嘅 tips， 佢話你有幾多個先啊？佢話做咩？佢話人哋可以俾翻我，佢話任你選，佢話第一個你就幫我打工。第二個每一個先我俾翻你5000元美金收買，唔係60萬以前去得5000元美金啊，都唔簡單。今日5000元美金都唔簡單，我話5萬年前啊。佢話我幫你買翻，但你唔好呃我，我有數目噶。我使過幾多個先，我有數目噶。多部分都係你收，係你服侍我。個所以咧，你唔好呃我。總之咧，你中意同我打工咧。一切唔系问题啊！总之你要点我都帮你，但系如果第二个你唔中意帮我打工，你就俾翻我啲私我，我5000元美金同你收翻一个。咁啊呢位罗生咧，佢都先求咗唔求，我唔要你嗰5000元就个先，我想帮你做工。咁啊呢个老番婆咧就话俾佢听，我点解咁对你？佢話：我就想揾一個咁嘅人嚟到咧幫我。佢話：我係一個寡婦。佢話：我頭先經過呢個街，萬歲啊！我先夫啊，留俾我，但我就冇仔冇女，一個人得幾廿歲嘅，所以我好想揾個人咧，係繼承我呢一筆嘅財產。佢當然咧，我要揾一個好人咧，我要揾一個信得過。是可以啦嚇，發展我啲筆財產嘅人，所以我哋用呢一個咁嘅方式嚇，飲咖啡飲俾你又要味假嘅，就冇理由要糖，呢個正常啦，又要胡椒粉又要辣椒粉，呢個唔正常啊！咁我哋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嚟到考驗呢一個人。佢話其他嗰啲人見到我又好似見到鬼咁樣，都走噶啦。佢唯有你咧，都從前咧欣賞我，所以我家咧話俾你聽：如果你唔要5000元買翻去我啦，佢話我全盤事業交俾你打理，我死咗之後咧，全部事都歸你所有。佢話如果你家你想留喺美國，冇問題啦，我話幫你申請咯。留低咧，以我咁嘅財力人士留低咧，好簡單啫。佢如果你想成家立室，你揾女仔，你中意請草美國人、草你中國人嗰啲，我冇意見，係你個自由選擇。佢話我成就你，你想要屋，我可以咧帶你去揀，揀到你自己歡喜嘅一間日子。嗱，咁啊，從呢個真有其事啊， 不过呢个名系香港人嚟噶，系五十几六十年前嘅事。嗱，我哋从呢咁样啲咁呢个亲咧，就系引辱，反面就引辱。我哋唔担唔好发起，我哋做乜嘢事咧，要沉得住气啊！如果你常常沉得住气，唔好乱发脾气咧，呢啲系一种咧修养，系一种美德啊！你所得嘅果报咧吓，你生生世世包你系靓仔靓女，唔会丑样，唔会人家就见到你啦唔高兴。呢啲就系咧冇呢个亲心，嗱痴咧就系、是、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即是呢邪正不分，是非不辨，这样这种人呢就是邪知邪见，就是没有智慧。加上我识所做一切的恶业，为什么会做恶业啊？皆由即是通通地由于啊无耻而找不到他这个头绪，他贪嗔痴烦恼。即是说我们从迷真起望啊，个一念不觉，唔知几多千千万万生以前，一念不觉迷咗我哋呢个本性，就是、有呢个贪嗔痴烦恼。咁啊，所做呢个罪业咧，直至到今日啦吓，真系多到啊，越长系咪所讲？如果系有呢个实质嘅话，我哋呢个罪业啊。像女佣鸡都装晒，都不能容受啊！咁啊，既然咁多罪孽，我哋要忏悔啊！如果唔忏悔咧，呢、这个罪孽之因，将来自己嘅生几多世咧，呢、这个果报啊，都系要受啊！地狱五之间咧，财色名食睡啊，难免我哋有份啊！唔系逐步唔足啊！重生于之所生，呢句就讲咧，我哋有业障，有贪嗔痴，咁啊，从边个地方做起咧？生于业，我哋呢吞口做个做嘅嘢，我哋呢个身咧系做呢个杀道人，我哋呢个口咧。就是妄语、耳语、恶口两舌，我哋呢个心智咧就起呢个贪嗔痴，咁啊由呢个身语做呢个十种恶业为因，将来就一定系堕落。嗱，其实呢啲问题咧，有好多人咧，我哋啲人咧个头脑好清醒噶，个头脑转得好快，每日咁问啊法师啊。那個生是做殺道人呢，那我就殺生，或者我都有份過食肉啊，那我就人呢，男女關係呢也都一個人都有的。他說這個口這個道偷道啊，我從來沒偷人家的東西的，我真的這麼大個仔沒偷人家的東西啊，你要明白這個偷道這個界呢就很微細的。当然你做膊头党打荷包，人家拧住面你偷人家的东西，那就不用说就是偷啦，还犯法添，被人拉到坐监的。但是这个偷盗家就佛教讲的很微细的，凡是人家不应该给你的，你用种种的手段或者语言能够令到人家本来这些东西都不想给你的，你能够讲到人哋贪到人哋欢喜，都攞到手咧，都系属于偷啊！因为人哋唔系愿意俾你噶，不过咧吓系你口甜舌滑，咁啊手段高张，系用种种唔同嘅办法系攞到嘅啫。哪知道我哋咧呃人哋一呃，占人哋个少少便宜。都是属于偷渡啊，所以咁多界里边呢个道界咧就最微细，呢个道界咧就最难持、最难守就系呢个道界，就唔一定玩啊打油荷包，咁就唔使讲系道咧偷渡啦， 总之呢，非分以后你唔应当得嘅，但系咧，你用种种你嘅手段口甜舌滑，令到人哋咧想唔俾你都唔得，你就攞咗去啦。咁不系犯咗呢个道戒，所以呢个身就是做呢个杀盗淫，口就系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呢个心意嚟有呢个贪嗔痴。做呢个三种中咧，呢、这个意就系为主人，呢、这个身同呢个口语咧系属于呢个奴仆，即系呢个下人，即系工人咧。嗱，我哋如果做每一件事，我哋呢个心咧唔再先动一个念头，我哋呢个身咧唔会去做，我哋呢个口咧就唔会去讲呢件事嘅。由于我哋个心咧动一个念头啦，啊，好似隔世博上海，啊，我想去玩下世博喎，啊，或者去北京睇一晚李长城噃，啊，或者去呢个泰国嘅边境嗰度咧，有一个咩，我都唔记得呢个名啦，好有名一个景点，又或者印尼呢个七个浮屠喎，系联合国都要下令保护佢噶喎，我想去参观下喎。嗱，你个心念一动，你个身又会去做啦。啊，点样买飞机票？啊，咁啊，去几多人？要使几多钱？咁你个身咪去做咯。所以呢个身同呢个口所做所讲，就以呢个心为主。你个心唔动念头，你个身体同埋呢个口咧唔会去做。唔会讲呢件事，所以三业中咧，也以呢个意就为主，身口就为呢个伴啊。加埋重新语言之所生啊，一切恶业就由呢个贪嗔之烦恼，贪嗔之烦恼咧就从呢个身口至三业，总之对我嘅就梗系欢喜啦，违背我嘅就唔高兴。有贪有嗔就是愚痴，不明呢个因果就是属于愚痴啦。咁加埋咧，一切我今都皆忏悔啊！忏就忏悔，悔就悔改，即系话咧，我从前所有一切嘅罪我都忏悔，悔咧就悔改啦。你唔系话我忏悔啦，咁令转念你有做啦，咁就冇用噶。你忏悔之后，你从今以后唔好再做，咁先就可以悔改，先至唔再中啊呢个堕落之恩。如果你呢头忏悔，咁啊令转变你有做啦，咁啊即刻冇未有悔改啦，未有悔改啦，咁啊有做罪嘅，将来未必咧可以上升，可能会堕落。加埋一切我今日以上一切嘅恶业、贪嗔痴、身语意所做，我现今咧对住三宝之前，对住佛菩萨之前，或者对住某一个善知识之前，咁我忏悔、忏除以往，就悔改将来，从今以后唔再做。嗱，咁样咧就清净啦。咁样咧就业障可以消除，如果唔系咧，你个业障都不能消除，亦都系讲呢个因果啦。所以我常都话，点解有啲人咁好，咁有啲人咁差咧？咁啊都系有阿妈生出嚟嘅喎。点解呢个阿妈生呢个咁好，我呢个乜生得我咁差？呢个咁有钱，我呢个点解咁穷咧？嗱，呢个咧成世都冇病，黑痴都唔打过嘅，我就成日孭住个药煲咧。嗱，个中咧就系呢个因果啦。你冇做呢个贪嗔痴，身口意咧，尽量多做啲善事，多做啲功德事，唔好做咁多啦吓，违背良心嘅事，咁你就收到啲福。收到的智慧啊，咁你来生咧有福有慧，就唔怕得好差啦。 咁如果你唔明呢个道理，由呢个贪嗔痴发动呢个身与意做罪业，罪业缠身，你就感到呢个后果咧就难讲啦。所以我今一切都皆忏悔啊！从今以后忏除以往身口意所做呢个什么，悔改将来永远永远我都唔再做。咁啊，真正系忏悔。嗱，咁啊，以上呢四句，我识所做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就是众啊十大愿王中第四忏悔业障呢个愿咧讲完，十方一切诸众生异性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如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咁呢四句咧就是做十大愿王中第五种，佢哋随喜功德。我哋一切功德，人哋做一切嘅善事，我哋唔担唔好破坏，我哋要随喜啊！我哋尽量咧，令到人家哋嘅功德善事咧，要做成功，唔好得小气，唔好得妒忌啊！就算自己冇能力做功德，冇能力做善事。你遇到某一个人，佢做功德做善事，佢犹豫不决好唔好做呢，你就讲句话系好做啊，你应该多做啲，咁啊鼓励佢，增加佢呢个信心，令佢犹豫不决，本来想做想唔做未定，因为你一句说话咧赞叹做啲个好事嘅功德咧，令佢加增佢嘅信心，佢去做。咁样咧，佢所做嘅功德啊，无论出咗几多亿、几多亿、几多亿，但系你一个先都冇出过噶，但系所得嘅功德咧，同佢出咗嘅几多亿、几多亿系平等一样。又因为咧，佢呢几多亿、几多亿呢就做好事咧，佢未决定啊，好唔好做咧？啊，我应唔应该做咧？应唔应该要帮呢件事咧，使咁多亿咧？佢犹豫不决。你知道，你就讲一句话，应该做，系福德无量啊！你仔仔孙孙都好噶，你就一句话令佢增加佢做呢件事嘅信心，令佢咧做成呢一件好事咧，佢所使嘅呢一个好咧，功德就好大。但你呢句话做成佢去做，你所得功德，即使你一个先，你都未出过。你所得功德同佢使咗几多亿系平等一样，所以我哋随喜咧系好重要啊！人哋做好事咧，我哋尽量咧鼓励人家去做，但千万就唔好搞破坏。做嚟做咩啊？咁都好做，咁笨，我哋搵个钱俾佢使。嗱，咁样本来佢想做嘅，你咁一讲系喎，咁辛苦搵钱就搵钱俾佢使。咁佢就縮沙就唔做啦，就變咗呢件事咧。你因為你一句話，佢就做唔成呢個罪過咧，亦都係同等一樣啊。所以我哋要隨喜，我十方一切諸眾生，我哋隨喜咧，唔係隨喜一個人，十方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佛國土裏面。所有一切的众生，所有一切的人，凡人他想做功德做好事呢，我都随喜。十方尽空遍地的众生啊，都是我随喜的对象。我十方一切的众生，异性有合及无合，异性呢就是这个小乘，就包括声闻同埋缘觉，咁就佢哋乘乘就系车啊。咁但小乘咧，就一个细车仔，嗰啲今日嗰啲细就悭电油啊，冇环境污染啊，嗰啲车细咗啊，只系坐一两个人，啲车细咗悭电，唔好嘥咁多电油，冇令到环境咁污染。呢啲系细车， 咁樣叫做咧，呢兩種識唔係圓覺嘅人咧，佢只係知道，唔肯度眾生，只係度到自己唔度人，好似一部細車咁啊，只係裝自己，唔會裝多一個人。咁就佢就以前就係包括識物同埋圓覺。嗱有項咧，就係、是、呢個阿羅漢就有初果、二果、三果。頭先你正四果阿羅漢，正到四果阿羅漢咧，就世間上佢係一個聖人，唔相在漢啊，咁啊佢就無漢。但係初果、二果、三果咧，佢仲要一級一級上要學習，就叫做有漢。及無漢咧，就包括呢個圓果，因為圓果一正。嘅正道呢、這個圓覺，世界上個無學位，佢又冇呢個層次啊！由初果、二果、三果呢個層次，所以就指呢個無學就係呢個圓覺。乃至到咧菩薩，乃至到作著成佛，所有嘅二性嘅有學無學一切如來即係佛，與共啱菩薩同菩薩。佢所有一切嘅功德，我哋都要除棄。嗱，咁例如嗰啲異性人，佢係自道，佢唔肯度眾生嘅。嗱，咁啊，如果有一類咧，佢就明白啲。既然我做咗小善，俾人佢就可笑為招馬大種啦，冇用。我都好想發心行下菩薩道噃，度下眾生喎。咁但系菩萨道咧，好难行，唔系咁容易啊！咁所以你知道咧，你就鼓励佢，你就随喜，那你唔怕你行咧，咪得我帮你啦！你鼓励佢修我呢个菩萨道，又包括修呢个六道，包括呢个四时法布施爱语利行同时，包括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咁啊！一切一切咧，鼓励佢，吹起佢所修嘅功德，佛都系一样。你鼓励二性有学及无学，一切原来如菩萨，佢哋所有嘅功德都皆除起，皆入空空啊！佢哋二性有学无学，一切菩萨同埋佛咧，佢因中所修嘅功德。用果上所起个大用，因用果一切的功德呢，我都要除起，我都要赞叹，我都要啦吓，令佢造成，咁你佢哋所有功德皆除起啦。嗱，咁呢个第五种除起功德呢，主要就系忏悔，见到人哋做好似佢唔做。呢啲系屬於一種啦嚇，唔係修空事，所以咧我哋咧一個學佛嘅人，任何一件事，我哋除起，除起修福，你要除起；修智慧，咁啊亦都要除起啊。凡係你將來成佛，就係福德智慧兩種具足，先至可以成佛，所以歸依佛。就是兩足尊，足就不足，不是說兩隻腳最尊，就歸於佛。為什麼我要歸於他？他憑什麼值得我歸於？就是因為福德智慧兩樣都具足，是人格圓滿，是最尊最上，那就值得做我的師長，做我善知識，所以我就歸依佢咧，就係兩足都具足，福德智慧圓滿，所以話所有功德我都除起啊！咁啊，十方所有世間燈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遠景，轉於無上妙法輪。嗱，咁呢四句咧，就係中長學問。十大愿王之中，第六种叫做咧系请转法轮，就属于咧第六愿。十方所有世间灯，世间灯就系佛啊， 不過換了個名，所以我們看佛經呢就不要賣賣板板，很多那些名詞你未聽過未曾學過經呢，你未必看得懂的。所以古德講的佛法無人說，就雖智都不能了，猶如暗室道無燈就不能見，是出在《可行經》裏面講的。如果佛法無人講，無人弘揚佛法，你雖然有智慧，你明白多少，但未必能夠完全了解。就好像乜呢，好像這個暗室有寶，這個屋呢裝一羅羅那些珠寶，但是沒有一盞燈照一照呢，你看不清楚，你不知道屋裡面呢一羅羅都是珠寶啊，一開盞燈哦，哇，一屋都是珠寶，即是你就發覺大家是全靠這個燈啊。如果這個燈點著呢，你看不到，你本來就是大有錢的人家，你還不知道啊，全靠這個燈一照才你才能成為大財主佬啊。那我就學佛法都是一樣，要有呢善知識去宣揚去講解，先至我們聽過那些善知識講經說法才至明白啊。咁啊，既然聽佢啲善知識，弘揚佛法，你明白，所以我哋請佢轉法輪啦。而家佛，我哋請佢轉法輪，佛以下菩薩啊、聲聞啊、緣播啊，乃至一切嘅善知識啊，明白佛法，包括出家，就算係在家居士，咁啊，亦都可以弘揚佛法啊。他都有一份弘揚佛法的責任，總之你自問是正知正見，不是啦亂地說的，你們有之間的講經。所以我說過，我讀過很多家佛學院，那些老師不是全部出家人，很多是在家居士，他那些佛學知識好多都叻過嗰啲出家人噶，呢啲唔係奇聞啊，亦都有好多出家人個學識咧係好過居士，亦有居士咧好過出家人，又睇你個人嘅修養嘅咋。呢方面咧就無所謂出家在家，總之你有咁嘅修學，的確咧係研究過，的確咧親近嗰啲名師嘅指導。的確呢切實咁樣了解，一句就係一句，兩句就係兩句，唔好呢隨隨便便亂咁講就得㗎啦，唔好有邪知邪見就成功㗎啦。所以話啦，世間燈啊，燈就能夠照一切嘅事物，令我哋睇得清楚我哋世間上一切嘅事物。如果我邊有落雨冇陽光，咁屋企又唔開燈咧，咁肯定屋裏面有啲乜嘢，你就睇唔清楚。就算呢間屋係你嘅，你擺個電視機喺邊度，當然你知道啦。呢間係你噶嘛，擺嘅嘢係你嘅嘢，擺喺邊度你當然知道啦。但唔代表你睇得到喎，黑麻麻嘅電梯嘢，雖然你知道，你睇唔清楚。但這個燈呢就有照見的作用，當然整個電視機那麼大，你用手都看不到，你用手都會摸到，但那些小的物件好像一口針，我想摸件衣服都落扭，我想拿口針來做它連回去，如果沒有燈呢，你明知道這些針劑在哪裡，你想去拿因為太小了，你都不是容易拿得到啊。但我見呢個燈嘅力量咧，係能照一切物，令我哋呢個眼咧係睇得清清楚楚，幫助我哋。嗱，咁啊燈既然能照物，就譬如咧佛同埋大菩薩佢嘅智慧，如果你想度眾生， 就要望若佛法。咁你想望若佛法，就一定有呢个波野智慧。如果冇呢个波野智慧灯咧，你就冇法子望若佛法嘅。所以呢个世间灯咧，从呢个事性嚟讲咧，就系、是、世间嘅小乘灯。如果从佛嚟讲咧，就系、是、十法界世出世间嘅灯啊。因为佛是十法界之师，十法界的众生都以佛为师，一切都是以佛做个榜样。佛呢好像一盏灯咁样，有智慧讲出佢所修学嘅经历，佢所有点样度众生，点样神通福德智慧。佛呢是个过来人，也只有他才可以讲得清清楚楚，讲得透彻，好像世界上一盏明灯啊，是可以照见一切的事事物物，就来到啦，俾人家就见得好清楚。咁所以旧时嘅年代咧，冇电灯啊，冇街灯啊。嗱，咁如果一个有心人，佢有嗰啲转弯嘅街角，咁啊点一盏油灯，咁就方便嗰啲过路人咧，咁啊唔怕啦，盲盲盲咁样，或者碰到人，或者踢到石头跌咗跤，咁啊点一盏灯照下呢个路口咧，都系一件功德事啊！嗱，咁啊依照咧，我哋出家嘅戒律啊，旧时冇灯咧，咁啊个年代啊。夜晚唔准出街啦，咁啊点解啊？曾经有咁嘅故事，嗰啲戒律咧，旧时冇嘅，有咩发生咧先至立法律嘅啫。咁佛有一个尊者，有个弟子，乜嘢名嘅啫？记得啦，佢个面啊，因为佢印度人啊，印度人个种就带有啲黑种，个面又都黑黑地嘅，又唔系黑得好紧要。不过带有啲黑黑色嘅种族啊，咁啊夜晚咧又冇月光，咁啊街咧亦都冇街灯，咁佢夜晚就出嚟，咁有一晚咧真系夜晚冇月亮，月尾啦冇月亮，月亮又出，咁啊转弯嗰啲街角又冇灯啊，咁佢喺个地方啱啱转弯，咁啊咁啱咧呢边啊佢转弯。咁啊，嗰边咧，你有一个咧身怀六甲嘅女人，即系有咗 B B 嘅女人咧，佢又嚟。咁啊，大家未曾转弯过之前咧，梗系你睇唔到我，我睇唔到你咧。咁啊，咁啱一齐转呢个角啊，就迎面碰到正。咁啊，加上冇呢个月色，又冇呢个街灯啊，咁啊，印度人黑地个面。咁呢个怀胎呢个女人咧，一见到咧，以为见到鬼，咁啊一惊一吓就落咗胎。嗱，咁呢件事咧传啊传到佛嘅地方，因此落批佢，在冇灯嘅地方啊，夜晚出街就唔可以出街，就系防备呢啲咁嘅意外发生。所以呢个世间灯咧。从这个世间的圣人有罗呢圆干呢或者有道有德的善知识呢就是世间的灯。如果从出世间好像佛呢大菩萨呢他就是出世的灯。所以这个世间灯呢从这个高处讲就是大菩萨是佛。他说最初成就菩提者最初又讲个初初成就即是得到即是圆满啦。菩提就是觉，咁啊即是成佛，即是佛嘅就系觉啊。成就佛咧就是、成就一个觉度嘅人，将从前所有多生多劫多世以来呢、这个黑暗嘅烦恼咧，咁啊全部都清除。正到呢个无上正等菩提个大觉，嗱咁啊最初就讲个修行成功啦，咁啊最初就讲个发心， 成就呢，講佢已經係成功啦。由佢最初發心，一路至到修行成佛，證到呢個無上菩提佛果嘅人，即係成咗佛啦。佢話：我今一切都皆血淋淋嘅我咧，修行十戒如龍嘅人，我現今對上所講十方一切嘅世間根，包括世間、出世間有智慧嘅善知識、阿羅漢、圓覺或者菩薩或者究竟成佛啦，佢所有咧嚇能夠明白佛法，做我哋嘅榜樣，做我哋嘅模範咧，我都啦嚇請佢轉化輪廓，我講一切一切咧，我都通通都勸請啦。劝他们请他们做什么事啊？说转于无上的妙法律。那轮呢我都讲过，就是有他这个运转和剪碎的功能。那每一部车就靠这个车轮，没这个车轮呢他就不会行的。那有这个车轮的车会行呢，他有什么功用呢？可以裝人，你由呢個出發點去到個目的地，無論幾遠，不過時間當然長啲啦，路遠啦，係嘛？但係就唔使你行得咁辛苦，可以運作你啊，從呢個出發點到到呢個目的地。就譬如我哋依佛法修行啊，從我哋最初呢個凡夫地運作，我哋經過一切煩惱的地方而到達這個不生不滅涅槃的境界，那就叫做屬於成分，屬於這個車輪的作用。那麼其實有剪碎煩惱那些大的車輪，它的力量大，所有的瓦片石仔的一撈通通都壓到碎了。嗱，呢啲瓦片石仔咧，好似我哋啲煩惱啊，我哋啲煩惱就好堅實，好似瓦片石仔咁實嘅。點樣可以吹碎佢咧？就係靠呢個佛法嘅力量。咁啊，佛菩薩講經說法，我哋依法修行啊，以仗法嘅力量，將我哋多生多劫多世以來嗰啲好似石頭瓦片咁堅實、咁難整碎嘅煩惱，都係用呢個佛法咧，將佢剪碎。所以呢個輪咧，就有呢個運轉，有呢個剪碎嘅功能。譬如我哋轉法輪咧，法嘅力量令我哋了生死成佛道，可以咧轉碎消滅我哋嗰啲煩惱，咁啊叫做咧係妙法輪啦。嗱，無上咧，一般嘅輪既然有呢個運作，有呢個剪碎嘅力量，稱為妙法輪，係最高無量。佛法咧係最高嘅。若果冇佛法流傳呢個世間，世間就好似冇盞燈，黑麻麻。我哋睇唔到前路，睇唔到前边，可以讲话前路茫茫，都不知何往啊！冇咗呢个世间灯啊！嗱，咁如果有呢个佛法，佛法即系话俾我哋听，边啲你唔可以做，边啲你一定要做要修，唔可以做嘅我哋唔做，就可以免除呢个堕落之因。嗱，邊啲應該要做，我哋依照去做，就可以成就出世成佛嘅聖果。所以呢個法輪稱為佢嘅妙法輪，妙中之最高，就叫做無上嘅妙法輪。嗱，咁啊轉啊，咁啊邊個去轉呢？就係佛菩薩，就係有善知識、有道有德、有修學嘅人。就是負責做這個轉法輪的工作。所以凡是佛弟子 佢个责任，佢个膊头所肩负嘅责任，就系、是、要转法律，就系、是、要讲经，要弘扬佛法，咁样先至啦吓，做一个真正嘅佛弟子。佢话诸佛若欲施涅槃，我悉至诚而愿请，唯愿久住刹尘劫，离乐一切诸众生。咁呢四句咧就系仲啊十大愿王长行文嘅第七愿，叫做请佛住世愿。嗱咁啊，佛既然系世间灯，出世间灯，咁啊亦都系转法啦。咁啊，边个去转啊？嗱，当然最高就系佛啦。咁既然最高佛转法啦，系咪我哋请佢住世咧？如果佢唔在世啦，佢都离开咗我哋，咁样又点样转法轮啊？所以我哋咧第七又要跟住呢个第六请转法轮之后咧，就要请佛长住世间啊，乃至到我哋家一般在家信徒。咁啊，見到出家人都講一句啊，咁希望法師啦嚇，咁啊長住世間弘揚佛法，咁啊希望世界太平，冇呢個天災人禍啊！咁呢啲係我哋一般咧所謂啊係恭祝嘅説話，其實亦都係一個事實。如果佛轉法輪，大菩薩唔轉法輪，一切的善知识不转法轮，世间就没有佛法，就没有了这个灯普照一样，那众生苦恼啊。那所以呢，我们呢一切的佛弟子呢，包括出家在家，都要负起呢这个弘扬佛法的责任。所以佛呢要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请佛住世。我话诸佛若欲施涅槃，嗱欲就系想，即系未曾咧系真正涅槃，系想嘅。嗱施咧就是涅槃，就系不生不灭啦。咁啊佛修行成功，究竟成佛，正到不生不灭嘅涅槃，本来就无生，咁啊亦都冇灭。有生有滅，純粹呢就是為眾生。那麼眾生佛和眾生有餘，那麼佛呢就出世度眾生。那些有餘的眾生度盡了，如果你再在這個世間就變了不稀奇，他亦都不會尊重，所以佛呢就要入滅。其实真正来讲呢，佛呢就是不生不灭，无所谓生就无所谓灭啊，是生是灭是为众生而出现，所以佢哋是呢个涅槃。欲就是想，即是十方诸佛啊，欲想是涅槃，即是想去世，想入面去离开呢个人世间。因为众生呢有缘的已经到尽了，没缘的今天怎样呢？又落在下一转为弥勒菩萨出世，龙花三昧说法，才是道尽一切，在释迦牟尼佛座下曾经种过佛法善根，但是未曾得到解决的众生，这些这样的问题呢通通都落回弥勒菩萨去执手弥勒。咁但呢个问题呢亦都有多少研究，如果由今日一路接到弥勒菩萨出世呢，唔係话一年半载喎，如果一年半载点样挨苦，都係挨一年半载啫。但係呢唔知讲俾你亿万年啊，我都唔记得呢个数目，总之就讲过亿过万亿嘅年嘅。咁呢段時間以我哋呢個人壽一百歲好嘛？咁啊幾多個億萬年啊？咁啊幾多個一百歲啊？ 等于话，如果我哋今日喺色心座下，未能生西方，未能了生死咧，仲要唔知埋几多千千万万生生世世轮转六道轮回，先至到弥勒菩萨受几多苦啊！所以我哋不如啦，就尽此一报生。嗱，咁啊，今生咧就好好地念佛，信仰正道，信仰释迦牟尼佛所介绍，信仰六方诸佛，异口同声，出广场舌上赞叹，信仰十方诸佛，诸大菩萨啊，都系咁样咧。是赞叹正法法门，劝我哋末世嘅众生咧，舍此啊，无疑咧念生死。所以印光大师近代嘅净土宗嘅祖师，佢有几句话，佢话十方诸佛离此无以下化众生，佢话十方苦恼众生舍此啊念佛法门。无以了生死生西方，即等于话咧，佛道众生系用呢个净土法门。咁我哋修行想了生死嘅众生，亦都要依此念佛法门。如果你唔念佛咧，真系咧好难以咧了生死啊！嗱，咁啊，从前湖南近我哋广东咧，好似我哋坐火车。去到潮湾，我咪再上一个站就落窗，落窗一过咧就系、是、湖南境界噶啦，就是、湖南嘅边境嚟噶啦。嗱，咁啊湖南咧长沙嘅地方从前有一个打铁嘅工人，嗱咁啊打铁就好辛苦啊，尤其是热天啊，咁啊天冷都好啲，天热打铁要烧火红红。烧到嗰啲铁软硬，先至可以搭，可以打嚟到其他嘅器皿啊嘛。咁佢就好辛苦，但系有人咧就有个法师经过，睇佢唔辛苦，同讲佢话：，系朋友啊，咁你想唔想唔辛苦咧？我话梗系想啦。我话我哋唯有奔驰，佢一般嘅法师，我做咗呢行几十年。如果你叫我唔打铁转行啊，咁啊做咩好啊？我点转行都几廿岁啦。咁呢个法师话佢唔紧要，佢哋唔使转行，你可以继续打铁，可以扯你个风箱，帮你嗰啲风出嚟，吹红你个路，搭你个铁。咁呢个人咁啊点样可以得啊？佢话我教咗种方法，佢话你咩嘢都唔好谂。你的手就搭天，烧红呢啲照样搭，照样你的工作。佢话你的心或者你的口细细声，念南无阿弥陀佛。佢话如果你听我话咧，你的心或者个口念阿弥陀佛咧，你的心响咗阿弥陀佛的地方，你的心就唔响呢个打铁，响呢个火炉侧边咧，你就冇咗呢种热。逼迫你个中嘅辛苦噶啦，我话你试下，一定系得噶。咁啊呢个王姓王啊，佢要打铁啊嘛，佢王打铁啦。咁啊都上啲善根咧，虽真系半信半疑，咁佢都肯遵守。咁啊试下，咁啊果然真系练起佛嚟咧，嗰日做打铁嘅功夫啊，冇咗呢个事。火逼迫嗰种嘅辛苦，佢就好相信。从此又日日都练佛，咁练咗好多年，佢时间到啦，佢要往生西方啦。佢有一日同太太讲，佢话太太啊，佢话我要回家啦，我要归家啦。个太太话你想死啊？咁呢个咪你个家咯？你话回家，你可能系咪有第二家嘅家庭咧？咁一巴就打过去咯，啊！你唔好打住佢，我所谓回家啦吓，我系去极乐世界啊！呢、這个法师教我念佛，教我打打不打嗰个铁咧，打咗上人哋阿弥陀佛。佢话我未曾往生之前， 佢話我多年來打鐵搭鐵咧，冇曬呢個火焰嘅逼迫啊，我好舒服啊！我今日念佛成功，我要歸個家咧，唔係第二個家，你唔使憂心，我係回歸我極樂世界嘅家。咁呢件事就傳出去喎，好多人都知啦。你就係我哋老規矩，個凡係預知時知啊，能夠知道咩時候要走嘅咧，就梗係有啲功夫。咁啊，好多信佛嘅人知道都唔恭賀嘅啦，哎呀，恭喜你啦嚇！但咁我哋要走，你可唔可以講幾句説話？咁啊，做我哋個鼓勵，做我哋你走之後做我哋個榜樣。等我哋咧照你个方法嘅修行咧，佢答我啦，我话佢话叮叮当当，就九年就成降啦，个太平就将近，就我往西方嗱，有晒阴运噶，非常好，个叮叮当当打铁咁啊，烧好多铁乜叮当叮当啊，抌落去就叮叮当当响啦，个九年就成降啊，咁啊。初初消融嗰啲鐵冇咁實淨嘅喎，仲有啲雜質啊嘛，咁佢搭下搭下搭下，嗰啲雜嘅質地咧就冇咗，就成為咧係好純正嘅鋼鐵。咁我咧就譬如啊，我聽我呢個法師嘅開示，日日咁樣練佛，不停保持打嘅叮叮當當搭下搭下打鐵啊，咁啊九年成鋼啊，即係我練。搭得多嗰啲廢鐵啲變成鋼鐵咧，就譬如我念佛念得多啊，多到預知時節可以往生西方啊，所以話太平將近。如果我唔生西方，咁啊六道輪迴，有時就生天，有時就地獄惡鬼畜生，有時就苦，有時就浪啊，即係唔得太平啊。我家往生西方啊，一去就永去，正三不退啊！亲近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做我嘅善知识。咁我所听嘅都系清净嘅佛法啊！从今以后唔会再嚟人间做一个凡夫俗子啊！所以话太平将近，我就往西方。嗱，咁你从呢啲咁嘅故事证明，念佛咧系最好嘅。你哋记住，叮叮当当，九年成降，太平将近，就我往西方，十六个字，四句话，好简单。你依照呢四句话去修持。去保持你呢個恆常不退心咧，唔使幾耐就往生西方，解除呢個輪迴嘅痛苦啦。咁又同時，咁啊呢個北方啊有間靈岩寺，嗱咁啊早期北方咧，就有幾個和尚嘅大德，開始為和尚往來東北咧，就即係有三個省。因為地方太大了，後來就改為東北有九個省，無論九省三個省都是這麼大的地方，不過分開來就有三有九而已。那整個東北啊，有幾個和尚王，所有九省的東北地方，但是那幾個大法師呢是主持佛法，其中有沈陽或者一間叫做靈岩寺，是谭虚老法师呢做主持，他的当家师就是定西老法师，就是今日荃湾东林义佛堂的所谓创办人，还有罗果法师，还有个济涛法师，他们都是东北人。咁后来嚟到香港呢，可以讲呢我是他的学生，亦都是他们外省人讲经呢，我做他的翻译人，做过好多年，这是后话。咁他灵岩寺呢就有一个普通的挂单和尚，他的名呢叫做修成，就是修行的修，成就的成，就是成功的成。咁佢係個普通出家人，佢又冇職位，又唔係當家，又唔係知客。 又唔系咩大职事，又唔系咩班走领导，领导系一个普通嘅出家人。咁佢有人咧，佢就同我定身个法师讲话：，当法师傅啊，我想帮你借200斤柴，即系两担，100斤一担啊嘛，借两担柴。咁你话想做咩事啊？佢话我都要走噶啦，咁我哋系火葬噶嘛。咁啊，家當然香港咧就唔係燒柴噶啦。如果政府嗰啲咧，應該即係用電，你用煤油氣就唔知啦，絕對唔係用柴燒噶啦。咁啊，舊時鄉村嘅地方咧，就冇咁時代化，冇咁科學化，都係燒柴嘅。我哋自己有個爐係燒柴噶。咁我就見過，真係響叢林見嗰啲貨物幾好睇噶。真係燒著咗啦，眼咧耳入鼻有窿嘅地方都出火啦，都幾好睇嘅，睇嚟都幾得意嘅，未睇過睇啊都話。咁我哋又住我床睇過咧，做呢啲咁嘅火葬嘅事啦。咁啊，咁啊，陣間又唔使借啊。我如果你係常住嘅人，你既然能夠要走啦，常住應該咧要照顧你噶。你係常住嘅人啊嘛，你係廟裏邊嘅人，有咩人你走火葬？呢、这個柴都要你俾錢啊，或者要借咁樣嘅，咁咪應承佢。應完之後，我覺得我佢真係要走啦，宣布同大家同參之友要走啦。咁啊，等陣問佢，如果你真係要走咁有把握，佢你又可唔可以講幾句話？啊，咁啊，做我哋嘅模範啊，做我哋嘅榜樣，咁啊，鼓勵我哋咧，佢就講咗兩句。佢話：如果能信就不能行，就不是真智慧十個字。你能夠相信淨土法門念佛學，但你唔實行喎，你唔念佛喎，就唔係呢個真智慧。你雖然人哋都係念佛，你相信淨土法門，但你唔肯做啊，你唔肯念佛啊。雖然你都有善根，都有智慧，你都信呢個正道法門，但你唔實行，都唔係呢個真智慧啊！就譬如我哋請佛住世，請佛轉法輪，請一切嘅善知識長住世間，弘揚佛法，開示正道法門，唔係只係講嘅就算啦。我哋聽咗之後。真的腳踏實地，要那人人都念佛，我們又相信又實行，這樣有智慧，日久呢有功，阿彌陀佛就隨手呢接引我們，用個金色的蓮台接引我們坐這個蓮花上面，送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在这个七宝莲池里面是莲花化身，从今以后脱离世俗的凡胎，入到这个西方莲池海会的圣人之胎。这些就是念佛的好处，亦都说明所以要请佛转法轮，亦都要请佛住世间，包括大菩薩乃至到一般有修學有修養的善知識呢，要長住世間，不要入涅槃，不要離開這個世間，如我們一切的眾生呢，是有機會聽經聞法，又聽到這個淨土法門，我們依教修行涅槃，就可以呢送我們啊是往生西方净土，从此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就因为这样，所以第六愿就要请转法轮。咁啊，边个转呢？第七愿就要请佛住世，佛之外有其他大菩萨，但系到末法时期，所以一切嘅善知识。因为以佛为主啊，我哋系佛弟子，佛系我哋嘅师长，佛系最高，所以呢处就讲咧，请佛住世。其实除佛之外，大菩萨 乃至到咧小城嘅星闻罗源过，或者咧世间上，即使佢系凡夫俗子，但佢能够出家，或者对佛学好有研究、好有了解嘅在家信徒嘅善知识，佢亦都可以附有弘扬佛法啦。我哋都要请佢咧系主法嘅，都要请佢咧系住于呢个世间，唔好咧通通离开我哋。所以咧第七愿咧就系佢请佛住世啦。我诸佛有若是涅槃，我色自性而劝请啊。嗱呢句话咧，最呢个知识两个字，所以我哋凡人每一个道场请法师讲经咧，一定要知识，唔系在乎呢个金钱嘅多少，亦都唔系在乎呢个饮食供养嘅好丑，咁啊最紧要出于呢个知识，系真系真心为大众有经听，有佛法可闻。希望大家听过佛法之后啊，系依法修持，人人得到咧，好似无上嘅甘露妙法味咁样，滋润自己呢个心田。所以请法师讲经咧，就一定要有呢个自性心。我哋请佛住世亦都系一样，话我识我识就通通好自性，好肯持。冇半点嘅虚伪，释迦咧系劝导，请嗰啲啦吓，诸佛菩萨善知识，请佢哋咧长住世间，佢做乜事啊？就转于无上妙法律。嗱，诸佛嘅有师嘅话，我识自成愿请，就唯愿久住刹尘殿啊，愿佢哋。长久住于咧喺微尘咁多佛国土，做乜事啊？就利落一切诸众生啊！咁啊，用啲乜嘢利落佢咧？就是法。所以法咧有水啊，我哋发水发水，好似我一个人有病当，咁啊，我咧同佢或者念呢个药师咒念药师佛，或者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咁啊同佢念一杯水。俾佢飲過之後咧，就像藥師佛、像觀音菩薩加俾呢個病者飲過呢啲法水咧，身體健康，消炎藥。所以凡呢啲咁嘅大悲咒水啊，或者呢、這個藥師咒水啊，都係叫做法水。水能洗淨我哋嘅身體，能洗淨我哋嗰啲衣物。能洗淨我哋用過的碗筷，所以水是有洗淨的功能。那麼佛所講的妙法就是有洗淨我哋心中的業障煩惱，令我哋解除呢個生死的痛苦。所以呢就是屬於啦，係妙法論。我哋請佛住世就是主法論。是利益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得到呢是无上菩提的妙法乐，所以这样的利乐一切诸众生，诸亦是多也，不是一方的众生，乃至到未曾察到这么多的佛国土啊，我们都算请一切的诸佛要长住世间，说佛法，利益众生，愿一切众生悉皆离苦得乐，所以佢利乐一切诸众生。嗱，咁啊，以上咧就系讲咗咧十大愿望嘅长项文中，由第一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愿发愿，七者请佛住世。嗱，咁啊十大愿望中， 已經重種了七個大園，還有第八常隨佛樂，第九行善眾生，第十普皆回向慈航，這三個願啊，仲有其他的意思呢，就是向下再講啦。咁啊，講到呢處咧，應該就仲有兩分零鐘嘅。咁但如果再講咧，呢兩分零鐘就唔夠再講一段文，所以咧呢兩分零鐘咧，就算我暫時都借住。咁下次有機會啦，就講多兩分零鐘就好翻。咁今晚咧就到此為止。咁呢個禮拜咧，五六七三晚咧就算係完滿啦。咁下個禮拜五咧就再大家嚟宣講八九十用其他嘅理論，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不堕身， 尽此不堕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下个礼拜五再见。 Okay.